邓小 真就话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 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波先，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而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 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質素。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可能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話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心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各位漫不经心，而家正式开始啦！ 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ake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食母尊，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各位，开麦啦，大家坐低啦。 我问呢个嘉宾， 我哋开麦，你哋坐低。 好， 欢迎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做郑建和啊？ 冇错。 系啊系啊。好， 八字就行嘅， 变年大年大。 好七五年， 好 各位，多謝大家 今 日出席， 我哋1995年， 我哋都係 咁 樣， 哦，鹹濕 中 位，有啲嘢，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 嗱呢句咧就得啦，黑鬼大師。 好啊，咁呢度呢其实有少少温馨提示大家嘅，咁其实呢喺呢个风云盛宴期间啦，都尽量避免签名同签画板啦，因为今日呢嘅节目相当紧凑啦，亦都明白呢今日好多漫画嘅主笔啦或者马 Sir 呢其实都会好忙碌嘅，咁所以请大家都明白啦同埋将就下嘅，好唔该晒大家先。其实呢相信好多读者都已经知道啦，其实今日风云盛宴之前呢都会有一个特别嘅网台节目㗎啦。咁呢个时候呢我都交返俾我哋在场嘅司仪啦同埋马 Sir 先，多谢晒。 多谢大家。我哋真係好忙啊，你一間仲要入去幫手煮嘢㗎。 喂，嚟到今集嘅漫不经心啊，依旧有我色无川。 依旧有我黑鬼德。 迪喺度啊，迪喺度。 啱啱推咪喎，今日要。 今日個特別嘉賓係個個都識㗎啦，大家請佢自己介紹一下先。 大家好，大家好啊，我係馬 Sir 啊。嗯。 係咪第一件事教震機先啊？ 係啊。 係 全場唔該教震機。 今日我肯定係黑鬼咧，就冇飲醉酒。肯定嘅，喺陣間唔知。 好，我哋正式開始今晚呢個直播嘅漫不經心。我平時講嘢好正經嘅，今晚都係。 嗱，今日咧有啲咩唔同咧？因為咧。呢一集是最多人的， 是绝对是。 喂，大家俾啲掌声自己先啦。今日除了有不同地方嚟的读者啦，有各大漫画家 叫啲人 同号都嚟俾面，真系非常高兴。仲有红星啊周师傅，红星集团的支持。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好啦，阿 Sir， 我哋要开始今集嘅漫不经心啦。 开始之前咧，我想请各位咧，即系揸住相机或者揸住手机嘅人咧。拍埋好啦， 坐 要坐低， 因為後面啲 後面嗰啲咧，佢哋想睇聽到我哋把聲，但係想見我哋個樣嘅都係。 大家如果影完相就翻翻埋位先，我哋一陣再影過好冇？ 哇！呢個 哇，逆風嚟咗， 逆風都嚟埋。 你好。OK OK 嚇，咁啊今日就好高興啊！咁啊今日呢個風雲盛宴真係開始咗啦嚇，咁啊一片混亂嚇，咁啊冇問題嘅，呢個係我哋 同我做人一樣一片混亂。 咁咧，但系咧，今日咧咁多人喺度咧，我想問阿 Sir， 咁震撼嘅場面咧，現場你覺得點啊？ 好開心啦！今日真係見到咁多咁多年嘅讀者啦，仲有好多嘅行家啦嚇，咁 好多廚師啊！ 喂，我睇睇先，阿 Sir， 我見到有啊，司徒英橋， 我見到有阿雪晴啦， 我見到馮志明先生， 老馮啦， 我見到謝志榮先生， 仲有阿 葉明發。 葉明發 舉下手啦， 仲有呢個戴興賢啦， 戴興賢 阿紅啦， 嘉嘉 係嘉嘉 Kenji 啊 Kenji 唔係馬嘉，漫畫家最愛啊嗰位係 好啦，咁今日我哋呢次漫不經心其實講啲咩啊？ 我想問咧，第一件事我最關心噶啦，嗱菜式嘅嘢咧，我哋稍後再講啦，因為一陣會講。咁但係最緊要就係馬 Sir 你係咪真係落山？ 近排我做了很多訪問啊，都是講話我落山的嘢嚇。咁啊，講到咁樣，真係我諗冇得翻轉頭添。 有有嘅。大家係咪真係覺得阿 Sir 落山？你哋信唔信啊？ 信。 冇人信喎，嗱，唔出聲又唔信。 啲老咁大聲嘅點解？ 嗱，冇假嘅係。咁啊，希望落山就寫埋呢個風雲啦嚇，有個結局啦。咁啊。唔係封筆嘅，咁希望係即係第日做少啲漫畫，寫一啲自己中意嘅嘢。 即係 AV 嗰類咁嘅嘢啊！係 啊，你中意睇嗰啲咧？ 我好中意睇你畫呢啲漫畫㗎。 但問翻馬 Sir 嘅係啦，其實預算即係 OK， 個古仔會係大致上係幾時預完到咧？你自己嘅估計？ 其實咧， 廿五年前就話廿五年後完， 應該係接近廿五年嗰陣完。咁啊。應該我而家咧仲有寫多兩三期咧，那個風雲故事咧就會有一個 break 噶啦。 嗯， 咁啊，跟住咧我想用十二期咧將個結局寫好去俾大家，咁啊當係到大家咁多年支持嘅一個交代啦。 係。 但係嗰十二期你會點樣出發啊？ 都係雙周行啦。 應該肯定唔會雙周行啦，因為 月刊。 我諗係月刊或者係 年刊 會停翻半年先。我先至會寫呢個結局，暫時仲未有一個決定嚇。但係我嘅決定咧，應該都係我想多啲時間去寫好最後呢段故事，同埋我應該係用享受嘅心態去完成最後呢段寫稿嘅感覺咯嚇。咁啊，我明白做月刊或者係停半年咧，對銷路都係有影響嘅。但係我覺得咧，對嘅作品咧係正面嘅。 嗯，但問翻阿 Sir 點解即係翻轉頭去講，點解會突然之間會有個咁嘅決定，即係 OK 啦，成個故事要完結啦。 其實近排成日都訪問都係講呢啲嘢，講到我都好驚答呢啲問題。 好沉啊嘛。 係啊，咁啊不過咁樣，今日因為係萬不驚心啦，亦都係聽日我哋會係可以現場播啦，咁亦都係透過呢度可以用親口嚟同讀者講下往後嗰、那個。做法其實我諗，我如果想完咧，就係五年前到啦，我已經開始有呢種決定，係想做呢樣嘢嚇。咁當然點解五年前咧就覺得第一當然係故事已經開始老啦嚇。咁第二樣即係話一個故事去咗咁耐嘅話咧，其實發揮空間其實有啲狹窄。如果你冇一個諗住會有結局嘅傾向咧，做計劃嘅話咧，你只係重複又重複嚇，咁我只係怕自己咧重複又重複寫到自己咧嗰份戰意都冇曬嚇，我唔希望呢份咁嘅寫稿嘅心態咧消磨曬先走嚟結局咯嚇，所以我仲希望係做好少少嘅。咁五年內當然啦，要結局一本漫畫對於天下亦都有好大嘅影響嚇，咁所以我一路喺醖釀，亦都係希望有一啲嘢係要。心理準備呢個係最重要的。如果大家有睇第日我諗係今期啱啱合訂本出咗一本書咧，其實應該第日係兩年前寫噶啦。我記得喺第二夢開始喺環石城裏面咧過身嗰一剎那咧，我已經決定咗要行呢條咧應該要結局嘅路噶啦，因為一個漫畫人物係一套長篇漫畫裏面嘅資產嚟嘅嚇，咁呢個資產咧你一定要放棄。但如果你唔放棄嘅話咧，我又覺得呢個漫畫會繼續咁樣老化落去，冇曬佢本身嘅生命力嚇。咁、我諗決定咗呢條路，決定好艱難，但係決定咗之後咧，走落去咧呢兩年嚟咧，我諗我冇出聲，我係朝呢個方向行。但係喺我自己寫作嚟講咧，我覺得好有感覺，即係唔會話為咗兩個星期要交稿而繼續走去做，而係自己係朝住一個方向。去做創作，行緊我自己嘅創作嘅路咯。 咁咧，其實我就見到咧，都阿馬 Sir 咁樣嘅感慨嘅説話咧，係啊，做讀者嘅咧， 都睇咗個故事咁多年啦，我諗佢哋唔多唔少都有啲唔捨得嘅。咁相信咧，嗱，其實咧，佢哋咧喺飲宴之前咧，佢哋交低咗一大堆嘅問題。咁所有問問題嘅讀者咧，其實都喺現場嘅。咁邊個阿馬 Sir 你解答下佢哋一堆問題先啦？ 解答佢心中嘅疑惑 啦。大家有咩唔明嘅就問，你問我啦。 好啦，嗱，阿 Sir 佢話咧，有一個讀者佢就話啦，有咁多個風雲角色，邊個你係用得少嘅？即係可能係突然間去咗邊度旅行唔見咗啦，你錯過咗原來佢有好大發揮嘅機會嘅。 哇，都幾多嘅喎，其實呢樣嘢即係等於我好似寫結局嘅時候，就曾經嘅試過將一啲所有嘅人物咧統合翻一次，漏友其實都好多嘅， 係一定啦。 咁啊，即係真係實在多多包涵。咁誒，我都係喺呢段時間內咧，就係盡量。所以一個咁長篇、千絲萬縷個結構咁多嘅故事裡面咧，我需要執齊呢件事，其實係真係唔容易。咁啊，如果你問我有邊一個留走寫唔得好嘅話，我記得好似以前好似施王寶好似曾經有一個人走咗之後，跟住又冇乜點寫佢。 我唔得閒啫，呢排忙啊呢排。 獅子心嗰個少保主，鐵絲男好似。 鐵絲男。 係啦，係啦。咁呢個原來係值得懷念嘅角色，睇下有冇機會。 都唔係，係留有嘅角色，仲有好多嘅。 OK， 黑鬼就好似有第二個問題 啊。係啊，咁有個讀者佢呢個就係個名字我唔好講啦，係咪先？咁佢就話《風雲一二三部》裏面咧，你最喜歡邊一輯？點解？為何？ 喂，我啱啱想答你咁多點解為何？我諗第一同第三啦。 係。 第一咧就當然啦，係好有雄心啦，嚇！當其時係創業嘅階段啦。咁我諗係。記得嗰份咁嘅雄心去做寫畫咧，都感覺都仲係幾好。 好有衝勁。 第三咧，我諗係心態比較複雜嚇。正如我頭先所講啦，長篇漫畫寫得多就會有一種老化，自己覺得開始越嚟越寫得唔好嚇。咁跟住你又點樣去調節自己嘅心情去行跟住嗰啲路咧？我諗呢個都係唔單止寫漫畫啦，做人都係要咁樣咯。 咁佢附帶咗一條嘅，仲佢話咧，除咗風雲之外咧，呢兩個角色之外咧，最喜歡嘅角色係邊位喎？問點解？ 為何？ 哇，好難答喎！ 咪全部咯，你話，除咗風雲之外，全部都中意。 咁樣啦，除咗黑鬼得以外，我諗其他我都中意。 好啊，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其實我發覺咧，我睇下啲問題咧，個讀者咧都唔想你走咁嘅。嗱，呢個問題好奇怪，佢話咧。風雲完結咗之後咧，阿馬 Sir 咧會唔會轉畫一啲精裝為主嘅故事漫畫故事？另外一個讀者咧都問差唔多嘅嘢，所以我一齊問下。佢話咧風雲完結咗之後咧，你會畫啲咩題材嘅故事？其實一樣嘅。係。咁但係咧，主要就係佢哋唔捨得你。 我諗首先我而家個心態啦，係朝住即係風雲結局嗰度去做，真係將個心全部係做好呢件事。我自己咧對未來咧其實冇乜期盼嘅，我寫漫畫寫咗咁多年嚇，由中華英雄到而家，我諗我寫咗接近，如果做漫畫就快40年啦，仲過多兩年嚇。咁如果寫長篇漫畫未停過都有成30多年嚇。我只希望完成咗呢樣嘢，我寫嘅漫畫係首先唔好傷周行，我唔希望再日以繼夜咁樣去冇停咁去寫漫畫，我覺得咁樣咧會消磨自己寫漫畫嘅心。其實第一日我哋寫漫畫只係希望開心寫漫畫啫，冇諗住賣得，冇諗住有人睇嚇，冇諗住賺錢，就係咁樣用好簡單嘅心去做寫漫畫。我希望我完咗工之後，我都用翻呢個咁簡單嘅心去為自己而寫漫畫。可能冇讀者，可能冇人睇，可能唔出版。但是我開心喎，我諗呢個就係我想揾嘅路啦。 但 係 冇可能喎， 得嘅，你自己有得決定去揀嘅話，就應該得嘅。 冇可能冇人睇啊嘛。 喂，嚟到呢度咧有個問題，中醫咧就問第二樣嘢嘅。咁佢呢個讀者咧應該係你好忠實讀者啦。佢話咧阿馬 Sir 你冇辦法親手完結咗《中環英雄》個結局，係咪你暫時寫漫畫生涯中最大嘅遺憾咧？如果可以由你完結，你會點樣完結《中華英雄》？ 冇完成中華英雄咧嘅，的確係有啲遺憾啦嚇。所以今次嘅風雲完結咧，就我好想能夠可以做到嗱，我唔敢話做得好好，但我可以做到嚇。咁亦都坦白講啦，我寫咁耐漫畫咧，寫完結嗰個結局咧，我寫好少嘅啫，即係可以講係初歌嚟嘅，即係要完結一個故事同開一本書咧。我就係識得開書，跟住就完結咧，就永遠都唔識。咁我所以咧，就今次咧就會希望係多啲時間俾我去寫好呢樣嘢。我諗寫漫畫唔難，究竟你點樣去想行呢條咁嘅路，點樣去做你自己嘅創作？這個我覺得先至最難。 咁另外呢位讀者咧，佢個問題咧同你頭先個問題有少少玄機嘅。佢話咧故事啊，關故事事嘅。你以前寫嘅風雲小說中裏面嘅故事咧，你有冇計劃將佢漫畫化呢？因為佢本人咧，其中有個故事佢特別中意嘅，先答咗你會唔會漫畫化先？ 嗱，呢個真係咧，坦白講，我諗大家有睇我馬周咧，就經常都講呢樣嘢㗎啦，即係話一陣間又話搞嘅《再見無名》，一陣間又話《風雲少年篇》我講咗好多次，其實都開咗好多次嚇，開下嘅時候咧，發覺原來咧自己原來要寫雙周刊咧。根本冇咁嘅力咧，可以令佢寫得好嚇，咁啊放低咗嚇。咁如果有機會，我都諗過會我曾經應承過水斌嘅，我話試下我哋將我就唔會寫噶啦。我諗我會做編或者揾一啲好嘅漫畫家走去做呢、這個風雲小說嘅嘢。但係呢個都唔喺我計劃之內，只係一個念頭嚟嘅啫。 OK， 咁咧有個讀者咧就都好想好想嘅，佢話咧：如果假設啊馬 Sir 你將來復出，你會唔會試下寫愛情故事呢？因為佢未睇過啊。畢竟啊馬 Sir 咧，哇呢、這個犀利！佢話馬 Sir 你少年時候都係一個多情嘅種子， 係咩？ 阿馬太感 咁應該德仔社會比我好啲喎、 啊。係咩？ 梗係啦， 好似你少少嘅啫都係。 我諗呢把年紀寫愛情應該唔係好掂啦啩。 最 得人用我都唔信咁樣嚇，咁我諗有少少問啊愛情，我唔敢寫。 咁另外呢個讀者咧，其實大家都好關心你日後嘅工作嘅喎。佢話咧，將來咧你會唔會發展漫畫以外嘅工作咧？ 我可以肯定啊，即係話我覺得我寫漫畫寫咗咁耐咧，我對漫畫呢樣嘢嘅認識係最多嚇，亦都好明白佢嗰個重要性嚇，咁我往後咧我都會做漫畫嘅工作，推動漫畫也好，出版漫畫也好，培訓漫畫新人也好，我希望將我的經驗咧，如果可以做多少少幕後嘅工作嘅話咧，我覺得我都有可以發光發熱嘅地方。 絕對有啦！ 哇，多謝曬喎！ 我哋啲照稿讀嘅啫嘛。 嗱呢條咧，我覺得咧幾感性嘅。咁一位讀者咧，佢就話啦：阿馬 Sir 咧，你喺漫畫創作嘅生涯裏面咧有得到，但係有冇遺憾咧？喺融合嘅時間會唔會補償咧？ 好多謝呢位朋友問呢個問題嚇。咁其實我真係好嚴肅咁講嘅嚇。咁有嘅，我失咗好多大家都擁有嘅嘢。我諗我今日其實我嘅家人都喺度啦嚇，呢個話題呢、這個問題咧，最好我都同我自己家人講一次啦嚇。咁其實咁多年咧，我寫漫畫其實每個星期我諗可能都係翻去一晚嚇可能有時一個星期未必見到佢。雖然我喺香港嚇，因為大家時間冇辦法撞得到。咁個女同個仔開始慢慢長大，其實我接觸佢哋嘅機會係好少嚇。咁當然係呢個係我嘅遺憾啦，而家已經開始長大啦，仲好曳添， 仲唔睬你咧？ 開始唔睬我啦，咁我都怕佢第日即係如果有機會去外國讀書，我都冇機會可以陪住佢哋咁啊！我希望如果真係我完成咗工作，仲有一兩年可以同見佢哋多一啲嘅。 好， 咁嗱，小朋友要聽到咯喎， 聽到啊！ 嗱呢個咧問題咧，我又覺得。同頭先個問題可以話類同，但係深入啲。咁、那個讀者就話啦：馬 Sir， 你會唔會希望你個子女咧會成為一個專業人士，或者繼承你嘅漫畫行業咧？ 話分翻嚟啦，其實做風雲咧，做風雲其實係一件幾難嘅事嚟嘅，即係其實喺咁嘅製作之下咧，我覺得我再年紀再大多少少，我已經冇咁魄力可以保持到今日嘅質素。 嗯。 嚇，所以我要趁早去完成呢件事，否則嘅話咧，自己都冇咁嘅信心去做到嚇。畫漫畫，我覺得唔係其他生意係可以承繼嘅嚇。同埋畫漫畫未必一定要去承繼生意嚇。我覺得係最緊要係佢開心，因為我知道畫漫畫嘅人咧，其實就係一種好開心嘅一個人嚇。好似我個女佢都，佢話做動畫又話想學美術，我就明知道咧做美術係唔會賺咩錢嘅。但我都話俾你聽，如果你真係開心去讀咯嚇，咁只要開心嘅人就每個人都喺度希望尋求開心啫嘛嚇。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嘅定位咯。好啦，阿強哥嚟咗， 係啦，喂，啱啱啊，上官小強先生到咗，我又見到劉雲傑喺度喎， 有阿世傑都喺度， 世傑都喺度， 仲有世傑嗱。咁啊，馬 Sir 去到呢一度咧，我見到現場真係有咁多嘉賓，有咁多嚟自五湖四海嘅朋友啦。不如我哋交俾佢哋問一問你問題啊。 好啊， 好嘛， 冇問題啊。 嗱，各位現場咧，我係想咧咁多漫畫家咧，我揀一啲想問嘅，咁我交俾佢哋問一問阿馬 Sir 一啲佢哋心目中想問阿馬 Sir 嘅問題，好嘛 ？OK， 咁我 咪啊 ，OK， 首先交俾阿世傑先好冇？ 啱啱坐低就知道，啱啱坐低想不到嘢嘛，所以啲問題係好直接嘅。係 啊，問乜都得，即係問乜都得。 問乜都得， 唔嬲噶嘛。 咁我哋唔答噶嘛，可以。 可能會嬲嘅。 你問乜都得，但我哋可以 答。我想問咧，即係好多人都想知嘅呢個問題應該係，咁譬如《天南風雲》個版權啊，可能延續落去啊，咁你係咪留俾個仔咧？ 問得好，問得好。 因為我好似問呢個問題，好似啱身份。 係啊，即係。我諗我冇阿賢哥咁幸福啦，真係有一個即係好鍾意漫畫個仔可以承接佢嘅嘢，仲見到你個拳王九七凌駕曬佢嘅對手，我覺得呢個係賢哥嘅幸運囉。咁我亦都知道呢，做漫畫係冇得承繼嘅，即係呢樣嘢唔係個個可以做到，我只能夠如果佢哋喜歡，我會扶持，我會支持。 因為馬 Sir， 你我見到少年時幾大好友喺度，我見到謝志榮先生喺度，邊我問一問佢好嘛？ 阿榮仔啊，咦金小文都嚟埋啊！ 榮哥，榮哥， 小文喺邊度？ 小文， 小文老師， 係。 咦呢、這個啊，坐翻睇我見見到你啦。 問咩啊？ 你問喺邊度啫？ 問下號碼咩 啦？喂，馬 Sir， 馬 Sir， 喂，阿榮仔你好啊， 係咪有啲嘢想問一問你啊？ 可以問，隨便問。 隨便問啲問題啊！ 係， 今日咧係咪個心情點樣樣咧？好開心啊，定係好複雜啊？定係會 又開心又複雜啊？ 好沉思咁樣咧，講講個心情你聽下咧。 心情其實咧，坦白講啊，我係一個咧就你都知我咁多年啦，我都走去冇乜搞過呢啲宴會㗎。除了我結婚比較人多啲咧，我諗我連春茗都冇乜噶啦。咁啊，我好怕招呼人嘅，咁啊，作為主人家嘅責任重大啦，咁啊，成日都逃避呢個咁嘅責任。咁啊，今日咧就搞呢次咧就係驚搞得唔好，之前都經常咧就喺度諗下點樣搞好啲啦，盡量開多啲會啦嚇。咁啊，慢慢嚟到啊，有啲緊張，因為都唔知道自己究竟。識唔識得講嘢？因為似乎今日都安排咗好多説話要講，咁但係我自己咧喺心態上下，我覺得係到最後我都係用一個叫感謝嘅心咯嚇，即係我感謝咁多位師兄弟、咁多同業，真係嚟到大家一齊喺漫畫圈裏面發光發熱，做好呢個行業。亦都好感謝每一位讀者，我相信佢哋睇漫畫都有咗二三十年嘅經驗嚇。咁我用呢份咁嘅感謝嘅心咧，就同大家講下説話，將自己真心去講咧，我相信就個緊張度會應該低少少嘅。 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你呢份心。 多謝你啊嚇！其實我想同阿老鳳講兩句啦。 一不離二啊，老鳳啊！ 因為我哋漫不經心啊，仲未訪問你，係咪？當係而家訪問㗎啦。 唔係，我成日都唔喺香港嘛。 係啦。喂，近排搞啲咩先？ 啊， 喂，你唔好飲酒住得唔得啊？ 先敬你一杯先。 好，我冇有酒。多謝多謝多謝。 其實我冇乜問題㗎。因為我太清楚你啦。因為你喺呢行係最近你嗰、那個，有好多人都輸得心服口服嘅。 唔好咁講，多謝曬。 有一樣嘢唔服咧，就是、你成日都唔同我飲酒。在这里不开心的。 我就是不同你喝我才还是赢你。一喝就知道我输了是不是 酒是没分输赢的，最重要开心就 OK 的了。 好。 问完的了问题。 OK, 好，多谢晒。 去强哥不要走住，强哥到你。 强哥你有没有自己带个咪来，你好像成日自己带个咪的。 喂强哥，我想问你，你个寿星仔四十周年现在怎样啊？ 已经搞到七七八八。 是吗？ 七七八八好像下个星期就是了。 是啊，下个礼拜六。 你个八八九九了。 哦，那有没有一些紧张的心情呢？ 都没什么。 没什么，那你比我厉害了。 那你马，喂马Sir你来不来啊？你应该来不到。 哇，你这样。 你这个是不是问题来的？这个。 这个是问题还是答案来的？ 这个是问题还是答案啊？ 答案可能震撼我。 来的话。 来就 OK。 那啊， 有没 有时间尽量来。 是啊是啊。 好冇？ 好好。 有咩對阿 Sir 有冇咩唔了解嘅地方？你想唔想而家問一問佢？佢即時會解答嘅。 冇乜 啊！你咁了解佢你。 O K， 喂，我哋見到可樂神啊！喂， 可樂神， 可樂神，可樂神，過嚟， 過嚟講兩句。 係。唔 係你就係因為你唔喺呢行先叫你講兩句啫，你係呢行唔叫噶。 嗱，可樂仔，我想問你嘢嘅啫。我知你近年間咧就冇做呢個漫畫以外就。做動畫啦，我哋仲係 partner 啦，咁而家做大陸嘅動畫有咩難度啊？ 大陸動畫 將你嘅心得 乜？你問佢嘅而家？ 我知 道嘅嘢 多 啲。哦，好啊，好啊。 OK， 依家嗰個難度咪門檻， 可以咪提高啲。 嗰啲 OK， 門檻越嚟越高啦，第一嚇，第二個水平越嚟越高啦，嚇，咁啊資金越嚟越多喎。咁咪要你哋呢啲老闆出嚟撐一撐場咯。 哇，咁講， 你好 sales 口吻喎。 而家 sales 啊變咗。 係啊，同埋越嚟越專業咯，咁所以要揾多啲專業嘅一啲嘅 行內人 partner 咁一齊去做先做到咯。 哦，因為可樂仔同阿老鳳咧，我哋一直都好想請去漫不經心嘅，咁啊冇乜機會，今日真係遇曬。仲有一個，我曾經請過佢，但係佢唔肯嚟喎。今日佢就嚟呢度啊。咁啊，志文兄， 咦，志文嚟咗啦？ 系啊， 喺边度？喺度。 你又话唔嚟我哋嘅漫威，佢今次屈你啦。 多谢老板。 今次到我哋问你喎。 问我嘢啊？ 系啊。 问你有咩问题啊？关于阿 Sir。 唔系，阿志文，我成日见你而家即系最近将啲作品放低咗之后，其实个心态系点样嘅咧？ 好悠闲咯。 点样悠闲法？ 阿 Sir 要学你 啊！感觉系点样？ 你快啲讲啲心得出嚟。 感覺真係冇咩特別嘅，好應該都係一種平靜如水嘅感覺。 平靜如水。 基本上譬如我有開 Facebook 啦，但係我基本上啲所有嘅是非我唔想沾。 係。 只係想自己好平靜咁喺度生活。 嗯。 就而家呢種狀態。 咁有冇諗過即係話開筆畫下嘢啊等等嘅嘢？ 有啊，咪就係如果即係諗到啦， 係 興之所至就會畫下咯。 好隨意喎，真 係。是隨意的隨意的。 嗯，你就是我的目標。 他就是你就是他的偶像的。 我希望第日可以學你這樣走去拍多些花與世無爭，好不好？ 多謝志文。 我就問一下，不如問女性漫畫家雪晴在這裡。Hello 雪晴。 喂雪晴你好。 雪晴 有沒有麥 克風？ Hello 雪晴姐姐。 Hello， 德哥。 有咩問題呢？ 係咯，有咩問題啊？ 喂，你真係姐姐，你都夠膽認啊？ 唔通叫佢妹妹啊？我可以叫佢妹妹嘅，我都大佢，我大佢一年零兩個月。 差唔多。 有冇咩阿 Sir 啲秘聞你想知㗎？ 喂，劉雲哥。 即係通常啲女仔比較八卦。 劉雲，你會搶麥嘅？劉雲想問嘢。 劉雲想問嘢係嘛？ 一陣到你，一陣到你。 定係想揾個麥掟我啊？ 嗱，我哋唔好逼阿雪晴問我嘢得唔得啊，大佬？ 係咯，有好多讀者喺 Facebook 問，託我問啊。係。你之後會去邊度玩？ 之後去邊度玩？ 真㗎，喺 Facebook 嘅有讀者。 首先過九龍嗰邊行下先啦，我哋都係搭，跟住新界走兩圈。 喂，呢個係真㗎喎。 真 啊！呢個真㗎喎，我真係有時睇到咧，即係大嶼山大佛咧。 你未？ 我都未去過喎。咩？ 迪士尼未去過好似係嘛？ 迪士尼有去過。 唔係日本嗰個喎。 去香港過啊， 去拍廣告啊度。 咁有時香港有好多嘢咧，我都未去過嘅。咁啊，真係有時間我都想去搭足。 廟街個南寺你都未去過。 係啊，馬太都未去過啊。 馬太啊，馬太應該去過啊。 馬太自己去咗，去咗去好多地方啦。 誒嚟到呢度咧，其實我想問咧，其實咁多讀者咧，頭先我哋雖然揀咗一啲唔同嘅讀者問題出嚟啦，但係有冇啲讀者聽到而家咧？ 即興啊！ 早知我都問啦，佢好想問嘅，有冇讀者可以舉下手？我俾個麥佢， 真係俾個麥佢嘅喎，帶走喎，有冇？舉腳都得嘅喎，舉帽啊！我你， 喂，水斌啊，起身，我有嘢問你啊。 啊、你啱啱到就知啦，啱啱到啦就係。 心神恍惚之間，最好問呢個問題㗎啦。係係 係，點啊？ 你今年搞咗畫集喎。 係啊係係。 嚇，咁成績如何？ OK 嘅 OK。 嗱，我知你今次咧，我哋公司咧就冇乜特別幫你㗎啦，你純粹係自己走去印啊，自己走去自資出版咁樣嚇。嗰、那個自資出版搞漫畫個心情係點樣咧？ 可唔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都幾辛苦嘅，因為照自己同印刷廠傾啲時間控制啦，同埋啲產品嗰啲質素啦，又要控制啦。其實今次都有啲出咗啲問題。 係 啊，咁但係都領略，即係知道咗原來做老細唔難，係好難嘅，應該係話。 你終於知道啦。 所以我都停入啊。 係啊，我就知道咗一樣嘢咯。所以都有一個經驗咯，即係攞咗個 最緊要係經驗，唔理係好定係壞嘅。 係啊， 好似過兩日你走去做簽名會喎。 哦， 係咪啊？ 咩啊？ 祝你成 過兩日你咪去做簽名會啊？ 聽日啊，聽日。 聽日啊，即係過兩日啦，今日唔計噶嘛。 好 ，OK。 嘉嘉，我想問一問你啦嚇，咁啊。我記得我咧就上次啊聽你個網台節目嗰度啊，你啊就同阿戴 然 搞咗嗰個畫集啦，咁叫滅絕遊戲啊， 係冇錯， 係咁當其時咧走嚟宣傳下你嘅滅絕遊戲，今日我想問一問滅絕遊戲嘅結果啦， 係我哋理想之內嘅。 幾多叫理想先？你講係咩？ 我嘅理想係唔好輸我哋啲錢咯，就可以出到本書，還咗自己嘅心願咯。 哦， 咁叫做仲有，收尾結果係仲有啲錢賺添。 哇！恭喜！ 多謝， 飲多兩杯。 多謝。 阿德仔聽日都話走去自己搞翻個滅絕遊戲嚟玩玩。 滅絕遊戲。好嘅，得啦。我見到梁哥到咗咯喎。 阿梁哥， 你見梁先生咯？啱啱踢完波睇個樣都係，你走啦？誒唔好意思啊，唔喺呢度㗎，原來 老花係咪啊？嗰、那個邊度？ 我唔係梁哥， 梗唔係啦。 真係老花，唔好意思。未到㗎，我揾人扮得咁似嘅喂，你咪揾阿扮黃生嘅喂。 咦，發仔喺度喎， 發仔，講兩句啊，好難聽你講嘢㗎，真係好難聽到你把美妙的聲音。阿馬上喺度。唔好， 我真係唔知講咩啦。 我知道我 祝福你啦咁樣。 咁但係其實我咧就好想就揾，我哋一直都想揾阿法仔咧，即係做漫不經心嚇。咁啊法仔咧算係即係而家漫畫界裡面嘅中堅啦。其實你點樣睇而家漫畫圈咧？從你哋嘅角度去睇，我哋就冇辦法啦，做咗咁耐嚇。 啊、其實都是 難 冇啦，講完 講完 居民話阿發仔你真係係你講 都係大家努力啲咯， 係因為我哋 用心啲咯。 我知道咧，你如果想漫不經心咧，可能你講嘅説話係連廣告都唔夠多， 係啊會係你哋講曬㗎啦， 會係我哋意料中外嘅，即係可能我哋講一百字，你一個字到嘅啫喎， 好啦，其實今次咧，我就希望咧就俾啲機會啲讀者啦嚇，咁俾佢哋去親手問一問，即係到底我或者呢個漫畫圈有啲咩好奇嚇，在有咁多嘅資深嘅漫畫人啦，我相信佢 任何問題，佢哋都可以答到你。 OK， 嗱，嚟到呢度咧環節咧，我想問一下唔同嘅嚟自海外嘅讀者又好，而家喺香港讀者又好，問一下馬 Sir， 而家今日風雲盛宴啦，見到佢真人啦，有咩想問佢？我將個麥交俾佢。哇， 係咪即係？ 啊？ 陳寶，你仲唔出聲？ 哦，係啊。喂，今晚幾時有得食啊？請問？ 你放心，好快嘅啫。 你放心，我仲有好多嘢講。 係。 今晚 落去食碗面先。 唔好咁快食，唔好咁 落去食碗面先。OK。 嗱，好明顯呢個係好肚餓啦。 啊，呢個可能係隔離，隔離酒家派嚟嘅呢個。 唔係，首先多謝阿 Sir 冇一個階級嘅觀念，今晚都邀請咁多漫畫迷出席。咁咧，我哋先有機會可以仔仔一堂咁樣，可以分享天下25周年啊嘛，係咯。咁我想問阿 Sir 一個問題啫，係咪今年開始之後咧，每年都搞一次㗎會？ 你咁中意呢啲嘅咪？ 我頭先都講過啦，其實我係好怕呢啲咁嘅活動嘅嚇，咁啊極度唔想搞嚇，但係咧好想咧就見到啲讀者，亦都後來咧就同紅星佢哋大家一齊嘅時候，發覺咧呢個創意好特別，即係將我哋風雲嘅一啲漫畫嘅招式啊或者人物啊化為今日嘅菜式咧，我覺得漫畫應該都未有人試過嚇，咁好玩嘅嘢又唔可以放過啊，所以就盡力去做啦。咁另外亦都我哋上年漫不經心咁多嘉賓上過去幫手錄個音，咁啊今日最好就係一次過玩曬啲人情，請佢哋食飯，咁亦都可以俾大家見到我哋漫畫圈有咁多嘅朋友一齊。我諗呢個係。可一不可再， 絕對 唔好再搞第二次。 我嚟到呢度仲有一位讀者啊，等陣。 好，阿 Sir， 我想問咧， 喂你好，你好。 臨完即係風雲嗰時候，會唔會出本畫集、紀念畫集咁樣咧？ 其實我都未諗到我風雲完之後點樣。不過嗱，我可以諗到幾個字嘅，其實我諗咗好耐啦。風雲結局嘅時候咧，有一句箴言。嗯 而家未講住嚟噶， 係可遇不可求。嗱，你大家記住呢幾個字。 明白，明白。 到結局嗰陣，你就感受到點解係呢八個字。 OK， 好，唔該。 馬頭有個女性讀者咧，舉手想問你問題。 好啊。 係咪男扮女裝嘅先？ 一陣。 我真係女仔嚟嘅。 係咩？哦，難得我有女讀者喎。 阿 馬Sir， 問多啲。咦喂？ 馬Sir， 我都真係有啲猜疑。使唔使起身俾你睇下個樣啊？ 可以嘅，德仔話想睇， 請講。 我咧就幾姊妹都睇你嘅漫畫噶啦。咁由《中華英雄》你出書仔睇到而家， 哇！真係難得喎，我真係有女讀者。 我 今日先知道。 我因為我已經60几岁啦。 唔係嘛？睇你啦。 同阿德仔差唔多啫，都係。 都係大我少少啫喎，睇你個樣都 係。我咧有曬你成套風雲小説，我想問你，你唔畫漫畫，你食開會唔會繼續寫風雲小説咧？ 係嗱，坦白講啦嚇，風雲小説咧，我係同阿丹青兩個一齊走去做創作。我嘅文筆咧，絕對就冇咁好嘅嚇。 揾人合作咯。 寫嘅咧就係丹青，我唔想啦。即係如果係丹青開始嘅，如果唔係丹青嘅，我都唔希望有第二個去做嚇。我等於我哋風雲。如果唔係自己畫嘅話，我亦都唔希望再放俾第二個去畫。我諗同出一轍啦，呢樣嘢都要貫徹始終嘅。 你揾阿丹青翻嚟寫咯。 丹青而家喺加拿大悠哉悠哉。 係啦。 我諗叫佢翻嚟開筆都幾難。 佢喺加拿大寫風雲小説就得。 佢喺加拿大寫 fax 過嚟或者 email 俾你咪得咯。你 其實 係 得嘅，不過佢自己咧本應話會寫一部自己嘅作品嚇，咁啊我話好啊嚇，我全力支持。但係呢個諗法咧已經係10年前啦。 係。 而家我退休咁滯，佢都仲未寫完佢本小説。我諗我去再寫風雲小説都有啲難度。 係老年風雲可能。 咁我想問下你，如果我想補翻一本風雲小説，有冇得補咧？ 嗱，你 請問攞個光頭嗰位先生，我略為光頭，我 喺翻出邊新聞處度問啊。 啊，新聞處都有。 喂，本尊唔係光頭，只不過係飛到咁嘅髮型嘅啫喎。 咁即係光頭啦。 咁呢發少啲少一啲嚇，咁啊答翻嗰位讀者啦，咁啊， 啱位我嘅。 風雲小說我其實都唔知道可唔可以補救到嘅，有一啲其實都斷咗噶啦，嚇未必可以補到。不過盡力而為，如果你有要求嘅話，我盡量同你湊。 嗱嚟到呢度咧，其實咧我哋時間真係差唔多啦，我而家最後兩條問題好唔好？咁大家盡量爭取機會啦。我頭先阿優生咧就霸咗我一個 quota 噶啦，而家仲有一個機會嘅啫。 哇！優生係咪優 quota？ 俾你啦，優生。 因為咧，而家香港漫畫創作咧，即係叫其實咧，同呢個日漫有少少唔同啦。咁其實即係叫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叫而風雲完嘅時間咧，其實會唔會再突出埋佢哋一啲嘅主題，可能一啲嘅執念，譬如完成連城志嘅嗰個嘅執念，因為佢妻離子散啦，即係死曬啦。咁嗰個嘅影響到佢，而家其實你寫緊佢嗰個性格，好突出嘅。咁當然咧，另外咧就係話叫風雲嗰個嘅捨得同放下，會唔會有少少你嘅心情嘅影子喺裡面咧？ 呢、這個即係我諗都係我嘅心情啊！即係點解我要放低風雲咧？即係我覺得風雲可能帶俾我好多嘅讀者嘅支持啦，帶俾可能一間公司比較鞏固少少嘅市場地位啦嚇。但係如果你唔放低呢啲嘢嘅話咧，我只係繼續喺呢個環節裡面繼續做人做畫漫畫家落去。我覺得一個人生點解我話要放低咧，就是、我覺得我嘅人生咧，除咗風雲以外，其實可以多方面少少。我的決定是不單單只是讀者或者漫畫，或者是還有就是我的人生，還有我的家庭。 是。 我想這些都是開始要去計算。那我想我放低了寫畫的工作，但我可以得回一個寫畫的感覺。 嗯。 我覺得是一種得的感覺。 我希望你呢，即是叫呢，因為呢其實當然是你捨得，但我們不是很捨得，即是整體很多的讀者都不捨得，所以呢我很希望的就是說叫你能不能夠再延續回你一些的創作。其實你在早期你有很多不同的小品的創作啦，當然我也都很希望看到你精裝的創作，無論是武打或者是其他一些的小品，其實你寫得很入型入格，同埋是很有味。 好多謝你嚇。 多謝優生，多謝呢位優生。 喂， 另一位優生都叫 哇，啱啱 過嚟啊！ 啱啱另一位優生就到場啦，邱福龍先生。 邱福龍先生， 多謝曬啊，優生嚟啊！兩位優生，兩位 今晚真係龍馬精神啊！ 除咗拍手掌之外咧，最後尾個 quota 我俾咗阿優生。 應該 冇啊。唔係，我首先回答翻頭先阿邱志剛嘅 先生 問題先啦嚇。咁啊，即係話我諗完成咗風雲之後，我想寫嘅漫畫咧，未必想俾咁多讀者去鼓掌或者中意，因為你哋中意嘅漫畫咧，就係成為咗我嘅壓力，成為咗我寫漫畫嘅一種冇咁自由嚇。我希望係跟住寫嘅就大家都唔想睇嘅漫畫。 即係唔得啦。 咁當然啦，如果大家真係想睇嘅話，我就開心啦嚇。我抱住咁嘅心情去做寫畫，我覺得自由自在好多啦嚇。跟住優生，多謝 優生，到你俾個問題， 優生 咩都得嘅。 我知係優生， 真係問乜都得噶。 又叫你嚟漫不經心，又冇時間啦。咁啊，今次又問你兩句。 其實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好耐。 好啊。 咦？ 我亦都托人問過嘅， 凝神以待。 你覺唔覺得你係漫畫圈中最勤力嘅一個漫畫家？我想問好耐嘅。 其實我覺得係嘅。有一樣嘢，我樣樣漫畫嘢我都唔敢認，但係我諗我我坐喺張台做嘢嘅時間應該係比好多漫畫人比較多少少 嚇。 這個不怕厚面皮就認了他了。多謝曬你的問題。 我知道阿龍少都是磨台那些人，都是喜歡做事那些人。我想你兩個都是叮噹碼頭的了。 喂，原來呢來到這裡呢，欲罷不能，還有兩條問題，一條是我的，一條就是阿迪。阿迪說他先問了。 我諗我要咁樣代翻啲讀者問啦，即係雖然可能風雲嚟緊有個結局喺度啦，但馬 Sir 一路都頭先講嘅就係話你嘅心態可能改變 ，and 想畫翻多啲你自己嘅中意嘅嘢。但有冇諗過嘅係往後點樣再同翻呢一班嘅讀者佢有個聯繫喺度咧？ 其實我應該咁樣講咯嚇，即係當我放低嘅漫畫嘅時候，我其實係想係做翻自己嚇，即係話當然有讀者支持我係好開心嚇、嗯，但係如果你用住呢種心態去做畫漫畫嘅話咧，我覺得就未必係咁自由。我希望都係我畫完漫畫係咪有得可以出版咧？或者我畫嘅漫畫係畫一啲我希望嘅嘢，即係我覺得開心嘅嘢嚇，或者係有意義一啲嘅漫畫。我諗讀者已經唔係我計較，讀者可以係我朋友，未必需要係我嘅讀者。 好啦，嚟到呢度咧，我就包攬咗最撚尾嗰個問題，亦都係咧咁多集《漫不經心》咧，我經常都會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問咧，究竟嘉賓，我哋今集嘅嘉賓，我覺得係應該係馬 Sir 啦。咁多年嘅漫畫生涯或者從業以嚟咧，有冇邊個人或者事你覺得好難忘或者你最感激嘅？ 呢個例牌問題嚟嘅。 德仔、這個、啊，唔係 德仔嘛？ 德仔啦，唔係我啦。 好驚啊！ 係、哎、我都驚啊！唔好話你。我哋嘅戀情俾人知道唔好啊嘛。 咁啊係，咁啊好啦。我諗今日令我難忘嘅人咧，我諗今日都會赴會嘅。咁啊，到時咧一陣間我會再同大家講啦。 嗯 ，OK， 保持神秘， 保持神秘。咁呢個容俗啦嚇。咁、就今日個節目時間真係差唔多咯，馬 Sir。 係啊。 OK， 咁今日嘅漫不經心咧到呢度咧就到此為止啦。咁盛宴咧就將會喺不久之後咧就會開始嘅。咁大家等多陣，好冇？多謝大家欣賞我哋嘅節目。 多謝。 多謝大家。 多謝。 缘分。